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积淀深厚。这座飞升中外的文化古都，遗存至今的文物种类繁多，数量巨大。辽代作为北京都城史的开端，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珍贵的文物和遗迹？天宁寺塔影中藏着辽南京什么样的故事？辽代瓷器代表了这座城市怎样的精巧技艺？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《博物馆中的北京城》第一集，走进博物馆中的辽南京。 爱情的最后一句，是不是说完全部的第一？我宁愿困在那里，我当作你没说的那一句。你要我做的事情，就算你不知情，我也得必须。这需要多大勇气？那肯定渐渐降低。没有了你，我更是结束离。想你多少的几率，我们会同时想念起过去。一次总会有一次相遇，在心里在一起。谁要回自己多么愚蠢的问题，这一生放你哪里别丢弃。我不要欺骗自己，找什么别的意义，我等你、记住我在等你。就算你不知情，我也必须。这需要多大勇气？那肯定渐渐降低。没有了你，我更是结束离。想你多少的几率，我们会同时想念起过去。总会有一次相遇，在心底在一起。我想谁要为自己多么愚蠢的问题，这一生放你那里别留弃。我不要欺骗自己，找什么别的意义，我等你，记住我在等你。我想谁要为自己多么愚蠢问题，一生放你哪里留弃。不要欺骗自己，找什么别的意义，记住我在等你。 世界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，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。 生活有姿态，城市要有范儿。

风花终究有了情芽，